而且我觉得苏州就好像江南的女人一样，乍一看呢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慢慢相处下来，你会发现她的小家碧玉，她的甜甜糯糯又是那么的吸引人。今天呢，我们将来到苏州品尝一下苏州的小吃。其实啊，如果把苏州的小吃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长着一张从来没有被欺负过的脸。为什么呢？苏州的小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用来消遣而非果腹。姑苏城啊，自古非常的富庶，仓廪丰实，自然不用为吃饱肚子而发愁。当然他们吃的食物也就因此而非常的精致和讲究，打发闲暇也不辜负好时光。所以呢，苏州的茶楼非常的多，午后在茶楼小坐，一杯碧螺春，一份四碟茶点，咸甜皆有，听听评弹，聊聊八卦，最后再来一碗鸡汤馄饨，就是老苏州的一个充实的下午了。那么先来尝一尝第一份茶点。 甜是一种基本的味觉，在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甜都象征着美好，是一种让人愉悦的味道。 吴越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君主们就把蜂蜜作为珍贵的礼物相互赠送。无论是蜂蜜、甜菜、甘蔗，这些甜味的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资源。所以啊，在古代，甜味儿是一个奢侈的味道，只有非常富饶的地方才有资格把它升华成灵魂。苏州这样依山傍水的鱼米之乡，喜欢甜食也就不足为奇了。甜蜜的味道就是苏州小吃的灵魂，甜口的小吃也占了苏州小吃的半壁江山。而作为苏州伴手礼名片的卤汁豆腐干，就是一道非常甜腻的小吃。哒哒哒，麦田粥。如果要评出苏州最好吃的小吃啊，那一定是千人千味。可是要选出苏州最霸气的小吃，那么这个潘家的糖粥一定榜上有名。潘家林糖粥摊儿，一条小弄堂，一个小摊子，一对老夫妻，一碗糖粥，限时限量，却是苏州名声在外的小吃摊儿。为什么生意这么火呢？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好吃是老苏州家里的味道。熬煮一锅香浓的粥，配上五六个小时熬制的赤红糊，冬天里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赤红糖粥，暖胃又暖心。糖花糕源于明朝，到清朝啊，就成了江南最著名的糕点小吃了。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看到它的样子好像梅花，哎，色泽诱人，香味扑鼻，有豆沙的，还有玫瑰的馅料，非常的香甜，觉得比自己家宫廷的这个御点还要赞。于是啊，就有了乾隆打广告的这个梅花糕迅速窜红。其实呢，有很多当地的朋友觉得梅花糕还是小时候的好吃。等在炉子前面，看着摊主将面糊和馅料倒在模具里头，渐渐地等待它飘出香气，简直撩拨人心。等到盖子掀开，撒上白糖和红绿丝儿的时候，口水应该已经流下来了。现在做梅花糕的摊点不多了，但是呢也不难找，在山塘街平江路上有几家，口味和原料只能说是普通，远道而来的游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苏州特色的梅花糕。前两天啊，一直说春天到了，春天到了，突然一个倒春寒，乍暖还寒，一场大雪也让很多北方人又体会到了冬天的感觉。不过呢，到了三四月，相信春天就真的已经到了。到了三四月份，那么苏州人应该吃什么呢？三四月啊，是苏州人吃酒酿饼的时节。据说这个小吃啊，跟张士诚有关。当年张士诚因为误伤人命，带着他的老母亲四处逃亡，正逢寒食节，无处可以祈祷，于是呢，他们母子二人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张士诚看到老母亲快要被饿死了，泣不成声， 这时候一个老汉发了善心，用家里仅有的几个酒糟做了饼给了他，救了张士诚的妈妈。几年之后，张士诚在苏造反称王，下令寒食节都要吃酒糟饼，并取名叫做救娘饼。后来呢，他被朱元璋活捉了，在押往应天府的路上自尽。从此没有人再敢把那个饼啊叫救娘饼，又改成了酒酿饼。酒酿饼呢，是用苏州当地的冬小麦和酒酿为原料，馅料呢大多是玫瑰的、豆沙和薄荷的居多，特别是这个玫瑰和薄荷馅料非常具有苏州特色。咬开饼之后啊，这个粉红色的玫瑰馅儿就渗出来了，咀嚼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砂糖般的颗粒感，伴着浓郁的花香，全都是春天的气息。薄荷呢是淡绿色的，有一种冰凉的口感，非常的爽口。一到了上市的季节，观前街的这个采芝斋、黄天元等老字号的门口啊，都会摆起炉灶，热炉烘烤，现烤现卖。酒酿饼要说还是得趁热吃，不但绵密香甜，还带有非常浓郁的酒酿香味。 送别要半光阴没收，苦涩的事难解救，常能跟面子送一口。年来的心酸连吃三吐沫，天空那朵云最沉默，是爱的暗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苍白，我的容貌拦不住最后的依靠，你的回答 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苏州，品尝一下苏州小吃。苏州人讲究精细，小菜啊、点心啊，样样都非常的精致、小巧、美味。甜甜蜜蜜是苏州小吃的灵魂，这是一座把糖和桂花发挥到极致的城市。非常喜欢甜食的苏州人呢，味蕾对于咸苦酸辣也非常的敏锐，只不过大多数的小吃和菜品都免不了用一点点甜来托底。就是这样五味俱全的奇妙组合，也让闲适自怡的苏州人的一壶清茶、两壶点心，汲取平潭的环绕下，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午后时光。接下来就是苏州小吃的第二特色，软糯。 很多人说苏州妹子说起话来都是软软糯糯，除了鱼米之乡对于苏州人个性的滋养之外，吴越的小吃暖而平和。 鸡头米啊，属于小众食材。跨过长江之后呢，你随便找一个路人甲、路人乙问一问，你知道什么是鸡头米吗？问一问大家，你知道什么是鸡头米吗？十有八九都会蒙圈。鸡头米啊，又叫做芡实，以苏州封门黄天荡出品的为最佳。芡实呢，最早是见于《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当中，被视为延年益寿的上品，而且呢，被认为它具有补中、除暑、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的作用。鸡头米在古时候是贡品，估计啊也是因为乾隆爱吃。要知道中国人呢是一个普遍肾虚的群体啊，十肾九虚，所以呢挑选滋补品的时候不但要走心，更要走肾。于是鸡头米这样一个益肾益精的神器就走上了贡品的道路，如今呢更是买出了一斤过百的天价。糖水鸡头米的做法非常的简单，烧开水，放冰糖，放鸡头米，煮几分钟就好了。 其实呢，这个鸡头米的主要成分啊，就是淀粉，本身啊也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煮开之后呢，又有一股莲藕的香甜。嚼的时候呢，它的口感介于弹牙和粘牙之间，是一道非常清爽、软糯、停不下来的小吃。如果只选择一个词儿来形容苏州的话，那么温婉应该是最合适的。苏州人内敛温和，不张扬，细腻而且内秀，这跟苏州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沿海但是不靠海，西边的太湖和北边的长江也是偶有洪涝，但是基本上都适可而止，土地肥沃，又没有什么恶劣的大灾之余，所以呢，千百年来苏州人都过着相对平稳富庶的生活，也形成了温婉的性格。而这个软酥糯的苏州小吃，也正是温婉最精准的诠释。说到软糯，可能大家蹦出脑海中的第一个小吃就是汤圆儿。汤圆的馅料啊，一般都是南北咸甜之争的导火索。苏州的汤圆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苏州的汤圆可以说是甜中意、咸欢喜、咸甜都可以。咸的呢，主要是鲜肉的；甜的有芝麻的、豆沙的，也有薄荷和玫瑰的。不仅苏州的汤圆没有咸甜之分，甚至没有大小之分，有大的有馅料的汤圆，也有小的实心的小圆子，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软糯。这些口感呢，来自于水磨的糯米粉。据说啊，在吃汤圆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假牙取下来，否则很容易被粘下来。好吃的鲜，刚好能够露出馅料，同时汤汁又不能外溢。小小的嘬一小口，将滚烫咸鲜油香的油汁吸进去，然后流淌进整个口腔，肉汁包裹住刚刚咬下来的那一块外皮，这种满足感会令你浑身舒畅。汤圆最好吃的部分啊，就是肉汁和外皮交融的那一块。在山塘街新桥头附近有一家新年点心店，他们家的汤圆汁多鲜美，而且是很传统的苏式汤圆，建议大家可以一试。除了苏式汤圆之外呢，还有炒肉团、双酿团、松花团、青团子，也都是苏州非常有特色的时令糕团。万福星、黄天园、荣阳楼等等传统苏州小吃店，每到当季呢，也都会推出应季的糕团。其实说到软糯啊，也要说一说这个猪油糖年糕，它呢是作为软酥糯的另一个类别了。糕是苏州小吃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啊，这个猪油糖年糕也是著名的代表。不放猪油的年糕呢，不够肥香。猪油糖年糕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将年糕切成薄片，裹上鸡蛋液，然后放到油锅里面一炸，蛋液焦香，猪油融化之后呢，也是渗入到了年糕的纹理当中，趁热咬上一口，软糯喷香。 似春梦，流影婉转听，水乡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咸鲜是生活滋味，苏州小吃。 俗话说，若要鲜，加点盐。咸鲜味的小吃啊，是体现苏州小吃滋味的主力军。鸡汤和肉汁呢，也是苏州小吃咸鲜味的主要来源，而这个馄饨就是代表了。非常有特色的苏州小吃，说是馄饨啊，其实没有什么馅料，就是一张薄如蝉翼的馄饨皮儿。生的时候呢，像褶皱非常丰富的薄沙，汤底呢主要是以鸡汤和肉汤为主。下好的小馄饨放到碗里，就像一个个透亮的泡泡一样漂浮在汤碗当中。在苏州市内的绿阳、乐汇都有非常不错的泡泡小馄饨，在昆山正义老街上有一个老阿婆家的泡泡馄饨也非常的有特色。除了这个带馅的馄饨，生煎、汤包、鲜肉月饼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三种小吃啊，差别还是挺大的，不过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饱含咸鲜肉汁的肉馅。生煎和汤包属于包子的一种，生煎啊是用油煎制的肉包子，汤包呢是蒸制的。生煎的脆底儿啊，更是很多苏州老饕的最爱。留着这个肉汁的脆底儿，蘸上一点点陈醋，酸咸鲜甜香，口感很复合。汤包呢，则是以皮儿薄汁多为佳品，薄薄的外皮儿蒸制之后变成了半透明的，同时蘸上一些些的陈醋，哎，咬开一小口，吸进里面所有的汤汁，嗯。说完了汤包，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鲜肉月饼。鲜肉月饼也是非常苏州的一个小吃啦。一些北方的朋友总是一副遇见异教徒的表情，月饼还能做成咸的？没错，苏州的鲜肉月饼确实是月饼当中的奇葩。本来啊，这个苏式月饼的油酥皮和广式的差别比较大，馅料呢用了很多一大坨很多汁的肉馅。每到这个中秋前后啊，长发续成这些鲜肉月饼摊前排队的人群都能排出一条街。虽然说苏州小吃呢是以消遣为主，但是作为日常百姓的三餐，能吃饱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能吃饱的小吃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量大、扎堆、价格低，同时咸鲜味够。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东大街上的赵记，也是苏州非常有名的粽子店了。他们家的大肉粽里面有一块肥肥的猪膘油，是整个粽子的亮点。把这个粽子加热之后啊，猪油就融化了，渗入到糯米当中。粽叶的清香，猪油的肉香，再加上糯米的糯香，好吃还抗饿。因为糯米啊本来也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肉粽非常大的这个分量，一个就能吃饱。咸鲜口的饮料呢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咸豆浆。北方人喝豆浆喜欢在豆浆里边加点糖，南方人喝豆浆啊还喜欢把它做成咸口的。 豆浆呢是汉族人非常爱喝的一种传统饮品，特别是江南这种非畜牧业的地区啊，豆浆更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手段了。苏州小吃当中豆浆也很重要，他们呢会把豆浆做成咸口的，也算是苏州小吃咸鲜的一大特色吧。突然想到昌门姚记的咸豆浆，这家的咸豆浆呢也是很多苏州人的夜宵心头好。怎么做的呢？他呀是把滚烫的这个纯豆浆冲入盛有这个酱油啊、榨菜末啊、葱花啊、紫菜、虾皮、油条的碗里面。传统的咸豆浆啊还会放上一些猪油渣，冬天的晚上来上一碗，再配上两根油条作为夜宵，给这个寒冷的胃以很大的满足感。北方朋友可能接受不了，不过这首歌可能大家都喜欢。 也有爱情的如意，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

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哎，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苏州小吃。苏州小吃啊有很多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甜软糯以及咸鲜。当然苏州小吃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特点，就是小。 犄角旮旯有惊喜，苏州小吃。 小吃啊重在一个小字儿，而且啊它的原料也是小的。那么这个不起眼的小食材能做出什么样的小吃，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大惊喜呢？来说一说这个小菜当中的鸡脚。鸡脚就是我们北方经常说的鸡爪，算是鸡的下脚料。不过呢在苏帮菜里边，鸡脚可是主要食材，而且不是寻常人家的家常菜。像这种非主流的食材啊，被苏州人做成苏州小吃的一大类。在苏州本地人的调侃当中呢，把平江路称为鸡爪酸奶一条街。不过在我的印象里面啊，苏州好吃的鸡爪都是从祥新饮食店开始的，店址呢是在一条非常狭窄的弄堂里面啊，如果你不认真做功课的话是很难找到的。他们家的招牌鸡爪非常的香而且糯，浓浓的汁膏非常的丰腴，特别是鸡爪的鸡掌部分，那一坨金头巴脑的东西又称为掌中宝，吃起来也是有非常大的满足感。还有一个比较小的食材做成的，而且比较小众的食材呢，就是喜蛋，也算是苏州小众的小吃了。主要的原料是用我们俗称的毛鸡蛋，也就是鸡蛋当中胚胎发育一半的那种鸡蛋，有全喜，还有半喜，还有混蛋。怎么做呢？就是用酱油、香料在大锅当中煮沸。爱吃毛蛋的人啊，每天都要来吃上几个。刚刚说了好多的小吃，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苏州非常重量级的小吃缺席，我还没说。什么呢？苏州汤面，苏州汤面，苏州汤面，重要的小吃说三遍。如果说只能选择一种美食来代表苏州的话，那就是苏州汤面了。在苏州，一碗面可以做成硬面、烂面、拌面、汤面、紧汤、宽汤、减咸、增咸、重轻、免轻、免红等很多种，但是也有很多种已经在大家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慢慢消失了，还有一些老字号啊继续保留着。苏州人吃面大致会讲究面、露、汤、浇、清这几种。苏州的面馆也是不计其数，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面馆呢，有同德兴、丰镇大肉面、玉兴记两面黄，以及琼林阁的红汤面、松鹤楼的卤鸭面、陆长兴的鲍鱼面，以及香菇面、朱红星的焖肉面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苏州人爱吃面，会吃面。当然在午后的茶楼或者是午夜的小巷，来上几份小吃，来上一份暖暖的汤面、馄饨，都是非常暖胃又暖心的苏州小吃。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杯碧螺春。哎，不管你吃上什么苏州小吃，碧螺春是必须的。听听评弹，治愈一下自己高压的心情，有时间来苏州小坐一下吧。我是孟阳，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不知道今天的苏州小吃你还满意吗？ 酌两杯三盏听雨声，天蒙蒙吹面不寒杨柳风，牧笛声烟雨你有谁在等，盼一场杏花雨，留得你我再次相逢。 小吃很特别，